购票关注永乐票务，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监制，北广合艺出品。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北京 music radio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六福珠宝周年庆范小爱推广活动现已全面展开，9月21日至10月7日，黄金货品满10克，首克仅剩60元，更多惊喜等你来拿，快来六福珠宝参观选购吧。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魅力。 如果说起匈牙利，你会想起匈牙利舞曲，和古典音乐有关的，和匈牙利有关的人物，你能够想到谁呢？弗里乔伊，20世纪最伟大的匈牙利指挥家。今天永恒的魅力，和你一起来分享的是他和柏林爱乐乐团的合作，听着他们的历史录音，当然我们也要了解一下这位指挥大师。永恒的魅力，音乐人生，我是王卓，欢迎你。耳边听到的贝多芬的《埃格蒙特序曲》是在1958年录制的，这就是传奇色彩的匈牙利指挥大师弗里乔伊，他指挥柏林爱乐团在1958年录制的这一张贝多芬的《埃格蒙特序曲》，当然还有第9合唱交响曲。这样的组成是比卡拉扬的1960年代版的贝多芬交响曲全集更早的 DG 立体声录音，也是柏林爱乐团在 DG 公司的第一张立体声录音，更是 DG 唱片公司在二战以后首张与黄色商标发行的立体声录音唱片。而此版唱片在1992年曾经以档案系列再版发行。由于弗里乔伊他的录音作品弥足珍贵，所以这两首贝多芬重头作品的录音更是其中的翘楚。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就是他的这两首录音。那首先在耳边的就是贝多芬的《埃格蒙特序曲》。 指挥家一般都是比较长寿的，像斯托克夫斯基活到了95岁，托斯卡尼尼活到了90岁，蒙特回到了89岁，伯姆活到了87岁，还有奥曼迪86，瓦尔特86，卡拉扬81岁。当然也有英年早逝的，就像今天永恒的魅力我们的主角音乐人生为您介绍的这位大师，可能很多人都把他遗忘了，也许是因为他英年早逝吧。在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这位大师的名字就叫做弗里乔伊，他仅仅活到了49岁。 1914年8月9号，他出生在匈牙利的布达佩斯。他的父亲呢是军乐队的指挥，在家庭音乐的环境的熏陶下，从小就非常喜欢音乐，而且才智过人。他在布达佩斯音乐学院，导师呢都是匈牙利著名的音乐家，像我们熟悉的巴托克，像柯达伊啊，这些都是他的老师。那在学校呢，他也是非常那种勤奋好学、刻苦钻研，几乎所学过的乐器啊，我们知道的很多乐器他都学过。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他几乎学过所有的管弦乐器，这也是为他日后从事指挥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其实这样的一位指挥家都是才华横溢的，都是从小就备受瞩目的，也是经过了这样的科班的出身。今天我们所听到的是他的珍贵录音，也是由于他英年早逝，所以他留下的录音也非常的少，非常的珍贵。而耳边的这一版就更尤为珍贵了，是1958年刚才我们听到的埃格蒙特序曲，还有就是第9合唱交响曲，都是来自于贝多芬，也都是他和柏林爱乐乐团的合作。而这样的版本呢，是柏林爱乐乐团在地剧公司的第一张立体声录音。好了，继续吧，下面我们就进入贝多芬的第9交响曲。 还是回到我们此刻所聆听的这一版录音当中。当然了，今天一起走进的就是指挥大师弗里乔伊，他和柏林爱乐他们合作的版本，可以说他强调严格的节奏、精准的演奏，还有呢就是对作品内涵的深入的挖掘。他除了指挥歌剧以外呢，他还录制了恩施巴托克和克拉伊的作品，也是被奉为经典的。这些作品充满了浓郁和纯正的匈牙利的风情。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是他和柏林爱乐团共同来合作的贝多芬的音乐，有艾格蒙特序曲，还有呢就是耳边我们所听到的第九交响曲。 弗隆克·弗里乔伊。今天我和那麦丽和您一起来分享的就是匈牙利裔的奥地利著名的指挥大师，他呢在很早就去世了，1963年英年早逝，所以很多人并不十分了解他。今天听到的也是他留下的很经典的历史录音，贝多芬的两首著名的音乐。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聆听贝多芬的第9交响曲的片段。我是王卓，一会儿再见。 1039俱乐部约您行走大美世界，品味旅途人生。2018，我们以贴心的服务为您策划更具特色的旅行线路，不同凡响的旅行体验正在等待您。让我们继续在生活中旅行，在旅行中生活。关注1039俱乐部官方微信，即可了解更多活动详情。斯里兰卡、瑞士滑雪、挪威冰雪奇幻之旅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咨询电话400-606-1039。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夜间本市的天空云量会越来越多，高度降低，天气将变得比较阴沉，部分地区还有可能出现弱的降雨，不过降雨范围和降雨量都很小，而且是在夜深人静之时，因而不会产生明显的不利影响。白天多云为主，天气不再阴沉，扩散条件依然比较有利，气温适中，大部分时间感觉舒适宜人，适宜户外活动。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夜间多云渐阴，北部地区西部山区有零星小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2度，最大相对湿度75%。白天多云渐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4度，最小相对湿度35%。川一气象指数播报，今天的川一气象指数是5，是宜川单一。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匈牙利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指挥家弗里乔伊，就是今天永恒的魅力音乐人生的主角。我是汪卓，欢迎你回到第二时段。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是这位指挥大师和柏林爱乐乐团他们共同来合作的贝多芬的音乐。其实这位功力非凡的匈牙利人来指挥柏林爱乐的贝九，完全是摒弃德国乐团常有的缺点，既继承发扬了那种宽厚的音色，又能够带出更多的清新的细息，而且乐句的层次也是非常的清晰和分明，完全没有过分的雕琢和凝重的。现在我们就继续来聆听第二乐章，开始了。 在上半时段的时候和您一起分享了弗里乔伊，其实他在很早的时候就有了这样的一个学习。15岁的时候呢，他代替父亲来指挥军乐队广播演出，初露锋芒，才能过人。19岁在匈牙利南部开始了他的指挥的生涯。25岁的时候，他被聘为了布达佩斯歌剧院的指挥，后来晋升为了音乐总监，并且兼任布达佩斯爱乐乐团的指挥。由于封闭自首，与世隔绝，二战以前弗里乔伊的名声不为人知，二战以后他才有机会在国际乐坛上大显身手。在1947年萨尔茨堡音乐节准备首演艾内姆的歌剧《丹东之死》，指挥克伦佩勒他突然就病倒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弗里乔伊临阵受命代替指挥演出，大获成功，也就一举成名了。第二年呢，他再次来到了萨尔茨堡音乐节，演出了马丁的神剧《药酒》。1949年又3度登临萨尔茨堡音乐节，指挥演出奥尔夫的歌剧《安提格涅》。此后呢，他在国际乐坛演出非常频繁，先后出任了像柏林的美军战管区的广播交响乐团，也就是柏林广播交响乐团的前身，那是在1949到1954年，还有柏林德意志歌剧院，在1948年到1952年期间，慕尼黑的巴伐利亚国家歌剧院，在1956年到1958年期间，在这里呢都是担任指挥啊，或者是音乐总监。活跃于西柏林的弗里恰伊，还有呢就是东柏林的凯尔伯特。他们两个人近在咫尺，却遥遥相望，成为当时东西柏林指挥界的两大巨匠。那在我们今后的永恒的魅力音乐人生当中，再为你介绍另外一位指挥大师吧。今天还是回到这里，回到弗里乔伊他为我们带来的贝多芬的第9交响曲的录音，尤其末乐章更是非常的震撼。 说在这一版录音当中，费舍尔 Disco 作为弗里乔伊重点栽培的对象，在这次演出当中十分争气，特别是合唱前进入的男中音的引子选序调，他的气魄会使人为之一振，就是耳边所听到。 Betreten feuertrunken himmlische dein Heiligtum, eine Zauberbinde wieder, was die Mode streng getritt. Alle Menschen werden grün, wo dein sanfter Flügel weilt. Deine Zauberbinde wieder, was die Mode streng getritt. Alle Menschen werden grün, wo dein sanfter Flügel weilt. 刚才贝多芬著名的第九交响曲合唱的段落出现，这也是我们最熟悉的贝多芬的段落。指挥大师弗里乔伊，他在最后一场音乐会是在1961年9月7号，那是在伦敦指挥伦敦爱乐团，出演的同样是贝多芬，不过是贝多芬的第七交响曲。在1963年2月20号，他就因为癌症病逝于瑞士，所以在40多岁的时候就离开了人世，以至于现在很多人对他并不了解。那其实我们可以找来他的录音来听一听，他在50、60年代也留下了一些录音。永恒的魅力，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就是他在上个世纪50、60年代珍贵录音。我是王卓，明天永恒的魅力会继续分享经典，之后播出的是古典与流行，明天见。 现在起只需要让自己任性，别去想那么多不确定，自由在等待被唤醒，管他的所有的心情都由自己决定。脑袋里装着好多问题，总会觉得好无力，却又没办法逃避。别在意谁和谁的关系，只需要做好自己就值得被珍惜。睁开眼一瞬间看到蓝色的海平面，想要定格时间，画面留在这个夏天。现在起只需要让自己任性，别去想那么多不确定，自由在等待被唤醒，管他的所有的心情都由自己决定。时间在变，初心却不改变，有天都会实现，要现在自由自在，活得痛快，别辜负未来。现在起 起让自己任性，别去想那么多不确定，自由在等待被唤醒，管他那所有的心境，自己来决定。